春月料猎， 就是春天时 焚烧山林而打猎。 焚烧山林而打猎叫做 料猎。 有关射飞逐走的事，太上尚且明白的告诫，何况料猎所杀害的生命无穷无尽呢？ 但是却以春天来说明，实在是因为春天是万物生长发育的时期呀。 如果在此时竟然做这种事，上则违逆天道，下则杀害物民，这是更不慈悲的事。 并不是说其他月份就不禁止啊。 故事， 唐朝的刘摩尔，有一天父子都死了，他的邻居齐某病死以后又复活，因而说起， 活到了阴间，可这刘摩尔父子在滚热的汤锅中皮肉都被煮烂，只看到白骨而已，过了很久又恢复本形，接着皮肉又被煮得消失，很久才又复原，这样反复不停地进行，没有停止的时候。明王说， 这两人专门喜欢放火烧山来打猎，所以才受此种的报应。 要知道 众生都有佛性， 怎么可以随便地加以杀害呢？打猎尚且都已不可，何况更再加以火烧呢？ 如此万物将被烧得枯死焦黑，蛰伏在地下的百虫都会被烧成灰烬，其所杀害之惨真是不忍足言呐。 这在《礼记·月令篇》中将禁止的项目说得很详细，而且太上又再加以告诫， 因为这是关系到众生的生命，所以才一再的三令五申呐。 对北恶骂， 就是对着北方恶骂，吐口水、擤鼻涕，本来只是一件小事而已。 但是对着北方吐口水、擤鼻涕，尚且还有罪过，何况是恶骂呢？ 愚痴的人被愤怒的心所驱使，没有时间顾忌这么多，却不想想看， 我生气的时候想发泄，但是触怒神明要怎么办呢？ 世人的口业有四种，以恶口骂人最为严重。佛经说， 凡夫的贪嗔痴三毒非常的炽盛，秽怒之火经常被燃起， 一旦接触境界就会升起嗔心，遇到因缘就会引起障碍。 所以说话时一旦发怒，恶语就会冲口而出，秽火中烧，损害面前的人，使人心痛如刀割，造成很大的伤害，让人产生无量的苦恼。假使众生身体虽然没有犯过， 但是对口业不谨慎，也会堕入恶道啊。 故事， 从前在新安有一位妇人， 新安在今天的洛阳之西， 个性凶悍，自己没生儿子，就嫉妒小妾所生的儿子，每天到了黄昏就对着北方恶口诅咒叫骂。 有一天黄昏时，他又向北方诅咒，忽然看到一颗流星坠地，体积像斗一般大，声音响得像雷一样。 妇人被惊吓得生病了，肚子渐渐大得像怀孕，等到生产时却七天都生不出来。 其实腹中什么都没有，经过忏悔之后才痊愈。 要知道 威德显赫的神明是无所不在的， 为什么只举出北方，就是特别强调它更为重要。 既然如此，那么世人可以不时常体念鬼神森然罗布，而心存畏惧，加强自己修行反省的功夫吗？